情不出于我的差错，话我要想得到的太多，话我惯于接受，从来无真的了解你。回看去每个细节都想过，是用我心，是用我泪痕点起的爱火。让我了解得总不够多，让我放胆去问，谁来真的了解我。我了解你，但是我非你想要的一个。放心吧，寻求解脱的你不需说话，曾经总算伤再问。